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北部低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00， 是一档广播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问题，您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来听到。我们的节目主要编和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些各位提出的情感问题。如果您的生活中也有相关的问题，比如说恋爱的一些困惑困扰，婚姻中出现的问题，伴侣关系的一些问题，想和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来讨论，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给我们发微信参与我们的节目。当然在公众号里边还可以了解到很多和我们互动的方式，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可以加入我的工作微信。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晚上今夜思雨时节目都在播出。那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呢，是一位约会顾问摩卡。摩卡好。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 摩卡问你一个问题啊，有一位女生在问，说想问一下老师，男生和女生谈恋爱也会看重女生的家庭背景吗？ 那肯定啊。那必须看重的呀。 是吗？ 对，怎么会不看重呢？ 这个女孩啊，她说到了自己家里边的一些情况哈。她说我想说的是哈，家里边有一个情况，就是我有一个弟弟，我弟弟呢从小就身体不好，也就是很一般很一般的这样一个家庭状况哈。那么父母呢也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也给我弟弟买了一些保险啊，另外呢就是非常的节俭，从小我们家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因为我父母总有一个意识，就是要将来为我弟弟存更多的钱，帮助他能够以后过得更好一点儿。这件事情吧，在我心里边每一次和我认识的男生啊聊起来的时候哈，那我就会发现原本对我有好感的男生大学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后来当知道这个情况呢，好像就不再对我表示有好感了。另外就是在我现在已经工作2年了，有几次都觉得几乎遇到了自己也挺喜欢的或者对自己很感兴趣的人，因为我自己从外表看条件是不错的，我的身高是不到1.7米，差一点，那么我自己呢长相也还是不错，平时呢很多的男生女生都会觉得我是那种看上去就很舒服的女孩，我自己也知道我从来没有过度的打扮，但是平时也会注意自己干干净净很整洁，也是比较文静的女生吧。况且从小可能是因为这样一个家境，家里边的很多事情呢我都会很早就了解，我也应该算是对别人很宽容很包容，甚至也是对每一个人都很友好很善意，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还行哈。可是往往当男生知道了我有一个将来可能会拖累到我的弟弟，我的家庭情况是这样的，男生就会离我远一点，我心里很难过。我现在才知道男生真的会看重女孩子的家境是吗？我怎么样才可以找到一个不会因为我的弟弟而觉得我不够好的男生呢？ 男生看重女生的家境的话，我跟你说啊，他越是严肃长期的关系的打算，他是越看重的。那越是可能短期的或者不严肃的这种关系的这个 那他就不看重。 嗯 啊，因为我们没想着跟你要一块正经要生活多久。 对、 啊， 嗯， 所以一个女生她的家庭的教养背景，然后财力物质，然后呢这些东西，你说如果要谈婚论嫁，谈男女朋友的话，那么当然是越好越好啊，这个是无疑的。所以你觉得男生不会看重女生的家境，只有女生会看重男生的家境，这个很明显，这是一个片面的一个认知。 嗯。 然后你说要是说去哪找这种类型的男孩子的话呢，这个倒真是问倒我了哈。你不一定说一定是那种就是什么义工啊，或者说那种做就是很有爱心的这种人士比较集中的地方，好像这些男孩子就一定不会顾及到你这个将来有可能出现的生活上的这种拖累。也不是说你在其他地方，比如说你在舞厅或者说在其他社交场合遇到的男生呢，他就一定会因为这个就对你敬而远之。我觉得这个还是看人，这个要是 对看到一个具体的人， 但看到一个具体的人，这感觉我好像说了一大堆，扯了一通没用的哈，也没有给到你具体的什么办法。但你就确实你这个情况是比较这个棘手，或者说你在表述上面的时候，你可以注意一点呢，或者说稍微调整一下，因为毕竟你父母也在为你的弟弟在做很多他后续生活上面的一些考虑和打算嘛，对吧？而且听你的描述的话，就是你年纪应该也不是特别大，你的父母的年纪应该也不会特别大，我估计你父母可能是在60后左右啊，60后接近这个应该不会到70，就是60。 这个女孩子大学毕业嘛，大概大学毕业两年嘛，大概24、25岁的样子。24、25岁， 那她父母的话可能就是60后。啊，60后， 50多岁的样子吧。 所以其实 应该啊、 对，其实如果这个男生真的喜欢上你、爱上你的话，他再加上你的表述和描述，应该不会说每一个人都因为这件事情对你敬而远之。我觉得你可能在描述上面的话，让别人就是夸大了实际的情况。让别人有这种感觉，就是说这是一个很严重 的、 很严重的情况，沉甸甸的哈。 嗯， 我觉得你要在表述上进行修改。另外就是每一个阶段说每一个阶段的话，做每一个阶段的事情。就刚开始的时候，两个人关系没有那么深，然后互相了解程度没有那么大，然后有很多的东西他的交集还比较小的时候，你可能太早的把这个东西说出来确实会影响。但是随着关系往后走，两个人的生活交集越来越大，越来越难以分割，然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然后互相很喜欢对方，那么有的男生他就会接受这件事情，有的男生可能就接受不了。 对， 这个是一个人性方面的东西啊，就是你不要把人性就想得特别特别的这个善良或者是好太美好，我什么东西都在提前跟你说好，咱们八字还没一撇呢，我就把很多这个很可怕的情况就告诉你。 哎，有些人是这样的呀，你这样说提醒我了。你看这个女孩子的爸爸妈妈可能因为从小她弟弟没有说什么情况啊， 对， 因为从小就这样，也许是先天的哈，那爸爸妈妈可能这个是家里面最沉重的一件事情。 对， 所以她爸爸妈妈挣钱不多，但是紧着家里人，那么也要给弟弟比如说买了保险啊，或者说让弟弟这个也许是各种各样的开支， 对， 治病啊，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是在他们家里这是一个乌云压顶的事儿。 对， 这个女孩子可能从小就目睹了这些，感受了这些，所以这个女孩子呢一直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家里有阴影的状态中。 对， 在她心里这件事情也许就是很严重。那么这件事情在跟别人描述的时候，可能一开始这个女孩又就像她跟我们说的这样，这个女孩子就想的是一开始我就先把丑话说前面哈，我家里有这样一个弟弟，将来我爸我妈都说了，如果将来他们不在了，反正我这个唯一做姐姐的，我就得 照顾他， 我就要照顾他呢啊，因为他后半生可能就属于一直不能生活自理的，反正他是我的责任，是吧？可能从小这个父母就是这样交代给他的。 嗯， 那么这个姐姐在跟任何男孩子说的时候，很有可能也是这样一个态度。这当然是我们的猜测。 猜测， 这当然是我们的猜测。 我觉得他在表述上一定是出了问题的。 否则的话，你看他说到就是在大学的时候，有那个时候交的男朋友，就因为这个事情对他敬而远之了。我觉得一般你说在社会上面的话，人可能越来越现实，或者考虑到这些长远的打算。但是在高中、大学，大家还都是比较这个青涩懵懂，还是比较一脑袋的这个正义、美好、浪漫幻想的时候。但是仅仅因为这个东西，仅仅因为这个原因，这个男生就对你敬而远之，我觉得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 你说的太对了，这就提示了我。比如说这个女生，如果你自己真觉得这也是你生活中、生命中的一件，非常非常重压的这样一件事情，其实你自己先要调整，对吧？就是 你因为你散播出来、散发出来的那种感觉是会影响到别人的。 你说的太对了， 对， 就是这个女孩子自己对自己的认识呢，就是我温婉可人、善解人意，对别人有包容，我也是一个很善良的女生，长得又还不错。从这个外表看，可能条件也还是可以的哈。但是，每一次就是别人看来都是因为我弟弟的问题，这个离开我的。那这个问题就是有可能是你自身，其实你一直把弟弟的问题当做你最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在你和别人交往的时候，弟弟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拿出来事先让别人感受到你内心的那份压力，你那份的内心的那份这个抑郁，或者说很难过， 对， 或者说很有重量、很有分量的一件事情。 对，我同意，我同意孙妍姐说的这个，就是你看到你弟弟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本身你看他的这个角度，当然我们这个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就这么大个事儿的话，可能你确实很难正能量，是吧？你肯定会想到这个东西，它确实是一个，未来的这个生活上面的负担，那么你可能会就是会让人感觉到你的心里面的这种负能量，那么人会因为负能量而远离你。如果你是很正能量的一个的话，你哪怕那个这个有各种各样疾病的，对吧？不是有一个很有名的那个演说家吗？四肢都没有了，还娶了个特别漂亮的老婆，然后生了两三个宝宝的那个，我也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了，一个励志演说家。就这个人除了头和躯干以外，这个四肢双手双脚都没有哈，但结果人家娶了那么漂亮的老婆，还是全世界做这个励志的演讲。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你的内心心态的能量出了问题，这个应该是主要的。然后你弟弟的那个东西的话，就是外在的这个，他可能是次要的。 如果是这些方面需要调整的，你就要先调整自己。家境是改变不了的一件事情，家里边已然是这样了，弟弟家庭情况就已然是如此了，但是你自己是可以做改变的。 对，我隐约感觉哈，当然这是我的一个感觉，我隐约感觉这个女生她自己在心里面也确实把弟弟看成了一个负担。 当然有可能是这样，就是爸爸妈妈也一直是这样告诉她的，就是你将来要承担起这个负担。 但是这是有可能是他不愿意承担的东西。如果他是愿意承担的话，或者他不觉得这个是一个负担的话，我觉得他的这种心里面的这种能量，这种正向的能量会影响到他身边的人。大家会觉得说这个女生很坚强、很善良、很独立、很有担当，或者什么什么。可能男生会被你这个女生她散发出来的这些东西哈，这些软性的品质，那就不是身高长相什么东西可以弥补，可以同日而语的，会被吸引到。就是你面对，就是你天生这把牌哈，老天爷发到你手上这把牌不好，但是你很努力的把它打好了，这种其实很吸引人， 很吸引人， 而不是说我发的天生发的牌子，我两个王、四个二、四个尖的、三个老 K、三个皮蛋，然后你打得很好，我们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一把好牌你都打烂了，你得是多傻的一个人呢、啊？就所以说，这个像那个《流星花园》里面以前那个放的时候，我那时候上学的时候放那个大 S 演那个杉菜，对吧？我就迷得不行，我就说哇，这个女孩多坚强、多善良、多积极、多热情、多向上啊，是吧？打不死的杉菜，然后各种问题啊，各种解决，就特别吸引，对吧？特别吸引我。男生其实也是这样，但是如果你，对吧，在逆境当中，然后你又蔫掉了，那肯定当然也就吸引不到优秀的男孩子。这个 对，这是具体指这个女生哈。至于她提出的这个问题，看来家境的问题、家庭条件的问题，其实无论是男生也好还是女生也好，那我们可能都会在 这个婚恋的这样一个平台上去做考量，我们都会考量对方。当然，就像我刚才说的，有些东西没有办法改变，但是你自身的品质，你自身的加分项，这 是可以改变的。人是第一因素，人是第一因素，就是其他的，你的弟弟啊，你的家庭啊，你的学历啊，你的所有，你的房子，你的车，所有东西都往后靠，都是次要的。首先你这个人 OK 了，然后大家才会再往后看，对吧？看到这些次要的东西。但是如果你这个人的主体不 OK 的话，那些你会发现，往往看这些车啊、房啊什么的，到最后，反正就都这个情感一般都不太好。人是最重要，人是第一因素。 嗯，所以我们如果想在这个婚恋这个平台上能让自己更有一些有利的条件，你要先在你自己身上去附加一些对你自己有利 的。这个是肯定 的， 这个是就是说你怎么都绕不过去。这个是其实我觉得这是人生的底层算法了。 嗯， 一定是在自己身上。但是很多人确实他会给自己找很多借口嘛，我先天条件不好，我长得矮，我长得丑，我没有钱，我家里父母出身一般，我农村的，我这我那，对吧？他可以找很多很多的借口和理由，总之就是呢跟我无关，跟我没关系。 嗯， 不怪我这个事情。 嗯， 你要这么想的话就完了。 嗯， 你得反过来，所有的这些东西牌发到我手里了，就是这么一把烂牌。现在我要考虑的是我如何把它打好，我去抱怨这个牌不如别人好，没有任何意义，越抱怨别人越嫌弃你，对吧？ 对，说得对。在这儿也是提示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各位男生和女生们哈。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 今夜思雨时 正在播出。 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问题。下面一个问题呢，有一位女孩问到哈，她说我是个90后啊，但是我现在找了一个 70后。 对。 真的。 嗯。而且呢他离婚两次。 哇。 他留下了三个孩子。那么我父母呢是坚决反对我们在一起。 那可不是吗？ 但是他对我很有吸引力。 嗯。 其实他不是别人想象当中的，他也没有什么更多的钱，也不是事业有成的那一种。 嗯。 他就是让我觉得很舒服，挺踏实的。 嗯。 啊，我也问过他之前离婚的事情，他也说了。第一次离婚呢，是他和第一任老婆还在不熟悉的情况下，稀里糊涂的就领了结婚证了。 嗯， 当时也是因为他的妈妈， 嗯， 领了结婚证之后一直都是不和的。后来是他老婆主动提出的离婚。那么和第二任老婆在一起呢，他说是因为他第二任老婆的岳父岳母一直在捣乱，后来呢也就分开了。 嗯， 和第二任老婆有两个孩子， 嗯， 和第一任老婆有一个孩子， 嗯， 他对我说，如果我能够看得开的话，其实将来不要孩子也好，因为有了孩子之后，家庭生活鸡飞狗跳的。他说他愿意和我一直，我们两个人享受着二人世界。 嗯， 本来我就有不想要孩子的想法， 嗯， 所以和他在一起呢，我也觉得没有这份压力， 切中了。 另外就是。他对我挺好的，挺舒服的。我会发现以前和同龄男生在一起谈恋爱，没有和他谈恋爱这么舒服，他会很体谅我。而且有的时候我任性一点，说话过分一点，他从来都不怪我，他只是觉得我好像像他身边的一个小孩子。 嗯， 这些都是让我着迷的地方，我就告诉了我父母，但是我父母坚决反对中。 那肯定。 我该怎么办呢？我想问你们一下，就像我父母说的，我们这段恋情是根本不大可能有结果的，是我没有看到事情的真相吗？ 我觉得你父母说的不对。就你父母说的是你们这段恋情是根本不大可能有结果的，我想说的是你们这段恋情是根本没有结果的。 啊， 就是更确定一点哈。 为什么？ 我是站在你父母这一边的。几点哈，首先第一就是从这个你对这个男生的这个描述，那他如果是70后的话，这就奔50了吧，是吧？快50了吧。 嗯。 40几吧， 嗯， 快50了。 40多。 对啊，那知天命的这个年纪了，然后呢离过两次婚，然后离过两次婚之后给的理由的话都不是自己的问题，都是就是。 对方的问题。 对，都对方的问题，要不对方父母的问题，要不就说 那时候太年轻，太傻，太幼稚了哈。反正就是，总之，我听不到他的这个责任感和担当。然后，他有三个孩子了，我觉得他能够吸引你的就是，首先你肯定是有恋父情节的，你是喜欢那种就是老男人的这种 类型的成熟型的， 成熟型的。 嗯。 然后这是肯定的。然后第二的话就是你不想要孩子，你不想要孩子的话，本身我就觉得哈，我个人观点，我觉得一个人他不想要孩子的话，他的这个亲密。本身内在的内心的这个亲密关系的话，我就会觉得会有一点点会有一点点问题，当然这个因人而异，而且是我自己的个人看法哈。他切中了你这个点，然后呢第三我注意到你说的就是说他也不是什么很有钱，然后呢事业有成或者如何如何，那么如果一个男人他在50岁知天命的年纪，情感事业然后其他方面咱们就不说了哈，主要的两个板块如果成绩都一般般啊，就是比如说这个勉勉强强50-60分，那么我觉得这个男人他确实他是不是可值得托付终身，这个很难讲， 嗯， 非常难讲。而且这老话不是说的好吗，这个离过一次婚的男人是个宝啊，离过两次婚的男人他就是根草了。所以的话他一定是有原因的，一定是有原因，就是姑娘你现在可能就是哎呀这种我在闹你在笑的感觉哈，那这个被宠着被呵护的像找了个爹似的，这种特别的美好啊，特别的舒服。我跟你说，你跟任何一个男人在一起，开始的时候那个阶段都是舒服的，我们叫做称之为天堂期。紧接着这个阶段过去之后，我告诉你就是地狱期，那就叫磨合，磨合就会痛，就会吵，就会闹。然后呢，绝大多数人是过不了这个阶段的，所以我是坚决站在你父母这一边的，就是说这个，希望你能够尽快的恢复这个理性的思考啊。90年这多大，90年这是28岁， 嗯， 28岁爱上一个50岁的啊，你要说拿这个杨博士和翁小姐来做这个 范本 的话，你当然说你这个还好得多，你这个可能跟吴奇隆和这个刘诗诗差不多哈，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那毕竟人家是不一样哈，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可比性。如果你要是坚持要跟这个男的走下去的话，我觉得你需要做好两个准备，做好两个思想准备。如果出现这样的后果的话，你要考虑一下你能不能扛得起。如果你觉得你能扛得起，你为爱就是燃烧，我觉得也可以哈，反正你还年轻。第一就是跟父母的关系可能降至冰点。第二就是跟这个男生走进婚姻，或者说相处比如说一年或者说我觉得就一年左右的时间之后的话，那么你会进入到这个各种不适的这个地狱期，或者你才可以理解到你父母说的那个话，然后之后那个离开分开离婚啊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你能不能够承担。我觉得如果你要想好的话，你你的人生你做主啊，你自己决定了。 嗯，哎，想问一下摩卡哈，你看相差10多岁，20多岁，20岁了，几乎是20岁了， 嗯， 相差20岁的这样一个恋人关系，其实在这个社会上也并不是很少见。你是这个反对他们在一起，你是就本案刚才那个女生问到的，还是你不大看好所有的年龄差太大的两个人呢？ 不是，我不是不看好年龄差大的。 嗯， 我不看好的是这个男生他的这个整个处于这个阶段50岁这个阶段的他的一个状态。 嗯， 他是整体的这个结构性落后的。 嗯， 他是结构性落后。如果他是30岁的话，我就会觉得，就是他是有若干个参数，我是综合考虑的。那么他作为一个70后，就是马上奔50，知天命之年了。那么事业不行，感情不行，然后拉着三个孩子，还会说出，哎，因为婚姻当中有了孩子产生的话，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然后呢，这个第二个婚姻呢，因为他的岳父岳母捣蛋，对吧？然后呢，我们就结束了。然后第一个婚姻呢，是因为我太早、太年轻、太小，什么都不懂，朦朦胧胧就进来了。就是你会我。就会 你会感觉他一直在推卸责任， 对，他是没有责任感， 他在人生中没有担当，是吧？ 对，所以你从结果上面来看的话，跟他的就他这个表述或者他的这种呈现也是一致的嘛，工作和事业或者说感情上面都没有一个好的结果，我会觉得他是结构性落后的。如果他是在30岁的时候，我会觉得给他打个75分70分，但如果他是50岁的话，我可能就会给他打个30分40分，但这个女生她现在 1990年，28岁，他是在他自己的这个芳华正茂，就是，就是 最好的年龄， 分值最高的时候，那我就会觉得会有点这个，比如说90分配30分这种感觉，那你这个很。就是还我建议还是要听老人的话啊，还是要听老人的话，别就是因为很多绚烂的东西呀，它都有毒。 啊、我们不知道哈、啊，这个女生听完了我们这样一番话会做什么样的一些盘算，但是至少我想说的是，你把结婚的这样一个日子再往后延一延，你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比如说这个多相处一下。多给自己一点时间，不一定咱们说完了这个他就能去分手的哈。 对， 但是不要那么早就嫁，不要那么快就进入这个男人的第三次婚姻。 就是说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哈，但是说这个问题问到这里了，那我是有立场的。 你是有立场的。 我是有立场的，那我当然我也不是神仙，我也不是半仙，我也不代表绝对正确，我只是给出我的立场，然后仅供你参考，决定最后还是你自己去做。 嗯，谢谢摩卡，今夜思雨时，各位。我们节目正在播出中，我们就是这样回答大家的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所以您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如果您在北京可以收听我们的广播频率，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AM1026， 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您可以下载能收听广播节目的手机客户端，比如说找到听听 FM， 两个听字，听力的听，听听 FM， 找到我们今夜思雨时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今夜思雨时。 长的拥抱，我们只用一秒，世界崩溃剩一座孤岛， 这里没有人也没有时间，不用思考，再没有后路可找，或许就能天荒地老。明天的诺言交给明天去实现，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重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见四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1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森严陪你今天时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约会顾问摩卡，我们继续来看各位的问题哈。摩卡，了解一下这个男生的一个心态哈。 好， 就是男生为什么总是不愿意认错啊？比如说 这是女生问的是吗？ 女生问的嘛，明明是做错事情了，为什么不愿意认错哈？ 自尊心呗。 通常男生都不愿意承认自己错了，是吧？ 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论调，对吧？ 嗯嗯， 比如说这个，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们就会教给男生说，不解释，不纠缠，不对抗，因为解释没有用，就是理解你的人不需要你解释，不理解你的人解释了也是白解释，反倒会让你自己的这个身价或者说吸引力会降低。但是不解释不等于不沟通，沟通是平等的。可以，但是呢，解释是低对高的，这个对你的关系其实是会有损的。当然，这里面是一整套的东西哈。嗯、但是就是还有，比如说曹操也说过，对吧？那个什么什么令，就是这个我可以改错，但我绝不认错。就我自己知道错了， 嗯、 我以后改。但是呢，你让我认错不可能。这有的可能霸道型的男生，或者说这个能力强一点的男生的话，他就做不到这件事，他自己会默默的改。但是你让他跟你口头认错，不认。 嗯 啊，这些都有，这些情况都有。 对，所以男孩子自尊心通常都很强 啊， 但是你最重要的女生，你也是要看到她的行为， 对 吧？ 对对对。 嗯，是这样。 那有你看，反过来说，你有一种男生，你一说他就认错，你一说他就认错，但他就不改。那这种的话，我估计让你更头疼吧。 嗯。 他每次态度都很好，行行行，听你的，亲爱的，我下次改。但是下次该打麻将打麻将，该抽烟该抽烟，还该干嘛还是干嘛。但你每次一说他说对不起对不起，媳妇，我改，我那个我知道了。这种其实是更头疼的。 对。 更难受的。 对。 就像牛皮糖一样，就是老油条了，是吧？ 对。 嗯。 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女生就知道了啊。有的时候不要逼着他去认错。 对，你其实是在直接进攻他的自尊心啊。这个其实注意点方式方法技巧嘛。其实女人我觉得用这个柔，对吧，这个就百炼钢不如绕指柔，你要用女人的武器，对，你不要用男人的武器去跟男人打，这个就肯定很吃亏。 嗯，好，谢谢摩卡的提示。下面一位还是女生问的一个问题哈，她说我想问一下哈，我的男朋友对待前任和对待我有一个特别的不同。前任呢和他恋爱5年的时间了，然后我们俩刚好的时候吧，就是有一次无意中在他电脑里边就看到了一个文件夹，留着的是他和他前任的一些照片。当时呢我对他的态度是很轻松的，因为他有前任这事儿我也知道啊。那天我们俩刚好是坐在电脑前，我就问他，我说看看你前任的照片行吗？他说行啊。我也问他了，我说诶，你怎么没删了？他说哎呀，删了一直都没有去下手。他说你看完了你要想删你就删了吧。我对他的态度呢还是挺满意的，但是呢我就是手长，把文件夹打开看了一下。看的时候啊，就看到比如说女孩子过生日啊，她和她的那个前任过生日，也有一些其他的朋友们，还有一些礼物啊拍的一些照片。那我呢当时就问他，我说哪个是你买的礼物啊？他就指着一款啊，应该是比较贵的包哈啊，他说那是他买的礼物等等这些。我也会发现他和前女友之间，他们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生活场景，比如说出去的旅行啊、酒店啊什么的。当时看完了，我心里真的其实是挺不舒服的。我呢就把那个文件夹对他说：“啊，那我就删了。”他说：“你删吧。”我就真把那个文件夹给删了。 之后我想跟你们说的是哈，我和他现在相处半年多的时间了，我会发现其实他对我和对前女友小气很多。比如说我们也出去旅行，那么基本上是住民宿，比如说我也过了生日，但是他只送给我了一个很小的礼物。和他的前女友比起来，他好像对前女友更大方也更用心。我就想问一下，是不是真的在这个问题上我应该和他交流一下呢，还是我自己心里做一个衡量呢？ 这个就是我觉得这男生也好这女生也好，就是高估了人性，高估了人性，不要去测试人性。所以大家都说这个跟前任切割干净一点，然后呢不要跟这个女生去提自己的前任，像这些东西都属于广泛的雷区。就总有一些人他总是喜欢觉得自己是不同的，就是喜欢去踩一踩去碰一碰。这个你看碰出问题来了吧。本来女生开始就觉得说挺大方的，我不在乎，我 OK 的，我看一看吧，就很轻松的。你看现在你一点都不轻松， 越来越在乎。 对，你一点都不轻松，你这个是什么呢？这是一个触不到的情敌，对吧？ 嗯， 是一个触不到的情敌。然后但是他还是不管你能不能触到，他还是一个情敌。 嗯， 然后首先先给你给出一个结论吧，就是说不管他对他的这个前女友再大方再如何啊，再买包住去还是住什么酒店，那都是过去了，然后他们已经不在一起了，他们已经分手了。或者说呢，这个男生在跟过去的这个女朋友在相处的时候，他自己感觉自己犯了很多的错，他在进行调整和或者说去改。那么这个东西可能会在现在跟你的相处当中会带出来，这是第一。 嗯。 第二的话呢，就是你觉得他对他的前女友很大方，这个是你觉得，是不是实际情况并不知道。你可能拿来当依据的就是那个女孩她过生日的时候，这个男生给她买了一个价格不菲的包，仅此可能而已。那其他方面日常生活中如何如何到底是怎么样的，那只有当事人知道。但是就是很可怕的就是你开了这个想法上面的这个口子啊，然后你可能会觉得说哇，他肯定是各种好的什么钱呢就往这个前女友身上砸，现在对我怎么就抠抠搜搜的啊。你要想明白一个问题，就是他如果对他前女友好，对你不如对前女友好，他怎么可能现在你在他身边而不是他前女友在他身边呢？就是这是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另外的话就是男生他越往后走越跟你有这个长期的打算，或者说他越成熟，他可能越在这个金钱方面的话会做一些安排或者说预算啊。小时候对钱没概念就乱花，然后呢喜欢的人就往身上砸，后来长大一点成熟一点之后的话，那就会量力而为，对自己喜欢的人，然后呢会掂量掂量自己的能力水平，然后去给对方给自己爱的人去做一个尽力所能及的供应。然后再往后的话比如说事业或者说职业上面取得了一定的高度和成就，然后呢那个时候物质水平的整体能力提升了，一般你的这个欲望他都能够满足了，所以他也会给女生一种很大方很 nice 很好的一种感觉。它其实是一个阶段性的问题，就20岁30岁40岁的这种阶段性的问题。40岁的男生他不一定对你就比那个30岁的男生对你好了，只是说他的能力提升了。 对， 他的能力提升，他满足你欲望的这种能力提升了。20岁的男生的话也不是说就大方，他只是没概念，他可能就我第一次我头几次谈恋爱我有钱，我就我全往你身上砸了，我自己可以豁出去啊。 对， 我哪怕我这个我几天不吃饭我也愿意给女朋友买一个这个好的礼物，他有点不自量力，这种其实也是不能够长久维系的。 后来可能会发现其实原本以为花很多钱给他能维持住爱情，才发现原来维持爱情不在这儿。 对 啊，那也可能就是人生中成长了呗。 对， 三十岁的时候可能就是你现在说到的你男朋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 然后我觉得你男朋友呢就有点冤，然后我觉得你呢就有点作。然后他是个情敌吧，他也是个触不到的过去的一个人了，已经可能灰飞烟灭了。如果你的男朋友可以这么坦然这么淡定的就是放在那里给你看的话，他一方面有点傻哈、第二方面呢也说明其实他们已经没有任已经完全放下了。 对， 已经完完全全放下了。所以我觉得你不要这样。 别给自己找事儿。 别太为难你的这个男朋友，不然的话他可能会很冤，他可能会觉得很难受。 而且这个女孩子也是，你也别给你自己再找事儿。 添堵啊，给自己添堵。 别让你自己再觉得这些事情就是这样的，女生会越想越去找到很多证据。 对，这个就是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对吧？你得天天惦记这个事，你东想西想，你开始编剧，十几集的电视连续剧就出来了。 对。 然后都是自己编出来给自己添堵的，基本都是这样。 基本上会很难受的啊。下一面一位，这是男生问到的问题啊。男生问到说，我想问一下，我女朋友对我特别的好，比如说生病啦，她会给我买药啊，给我削水果啊，对我很体贴。但是她有一个问题，她就是特别容易情绪化，容易那个变脸，稍微不高兴了就会这样。有的时候是我有同事啊朋友都在一块儿，大家一起吃饭啊，这样的时候有点什么事情他不高兴了，当时在餐桌上有那么多人呢，他脸色就已经不好看了。如果我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到位，他也会这样。他到我们家已经去过很多次了，我妈妈和我姐姐现在是在北京，而且呢我妈妈和我姐姐住在一起。那么他去了之后，有的时候我姐说话特别的直，说话他不高兴了他也就会掉脸。甚至有的时候我妈说话，他虽然不敢直接的去顶撞，但是出来也会给我脸色看。为这件事儿吧，我妈和我姐都不太喜欢他。我妈妈和姐姐都对我说这个女孩子小脾气太大。经常容易掉脸，说这个女孩子难伺候。我呢是一方面能看到她对我很好的那一面，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为这个头疼啊。我想问你们，怎么样可以和女朋友交流，让她不要有那么多的脸色给别人看呢，不要有那么多的小脾气呢？ 这个交流是很难的，你要是教育的话有可能可以，但是这个教育的过程呢他对你的这个情商还有这个情感的能力，这种拿捏分寸的拿捏是要求很高的，所以这个我们也不好，就也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去说。但是我可以很确定的告诉你，就是你通过两个人坐下来一杯咖啡，然后坐在那里地方，然后呢语重心长就聊，对这个事情的这个帮助不会特别大，因为这是一个习惯心性以及成熟度的问题。那他就是没有踩过这个坑，他是不会理解，他也很难去到你的角度，他可能短时间行我知道了，但是心里面会怎么想或者干嘛，这个就是很难，特别在年轻的时候就是没办法，你没有踩过坑你承受不了，这个很难。所以我们说的那种教育的方式其实也是一种让他踩坑的方式，但是这个方式的话他也会有一定的这个风险性，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不多说了，也确实也时间太短也说不清楚。 对， 那他这个女孩现在我只能够知道，就是至少听你这么描述起来的话，她属于那种来得快去得快的啊，不往心里装事儿的那种女孩子。还是相对来说可以给她贴上一个单纯的标签，就是有气有不爽就放在脸上，然后呢这种其实啊会比那种就是脸上堆笑但是心里面可能已经就是 恨得牙痒了， 已经计划出一整套一揽子的这个计划，然后准备就是怎么报复你或者怎么弄你的了，这种要恐怖的多哈。我觉得你女朋友这种的话就是还是比较单纯的，最多呢可能有点小脾气小任性，其实在这个恋爱当中的话，这类型的女孩子还是我还是不会把她划到就是比较好对付，或者说比较好教育比较好相处的一类女孩子的类型里面。但是如果你自己自身的 情感经验，或者说你的成熟度就不高的话，那么你们两个如果本身就是水平相当，那你说谁教育谁呢？ 嗯， 你肯定教育不了人家，你也影响不了人家，对吧？因为你们水平都一样，对吧？对，那谁影响谁都还不知道，所以就会比较难办。但是我希望你宽心的一点就是，你的女朋友她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人，有什么就放在脸上， 有什么放在脸上， 其实还是一个比较直接、比较单纯的人。那这种人的话呢，没有那么难，其实没有那么难处理。没有那么难处理，就是脾气上面的东西，但是脾气上面的东西也难，也说难也难哈。我已经就是把我自己都绕晕了。我就是想说什么呢，就是这个女孩她其实挺好，就是你自己扛不扛得住她的这种任性，而且就是你给不给得了这么足够长的时间，因为我们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会变得不任性。而且还有一个问题难的地方在哪里呢，就如果你一直包容她，你一直爱她，你一直迁就她，她的这个脾气，这个任性，这种坏的不好的这个习惯，她是得不到改变的。因为如果你要让她改变的话，一定要让她痛， 知道， 要让她知道，要让她辛苦受苦难过，然后呢他才会知道说，哦，原来这个东西对我的感情是有害的，是没有帮助的，太作了，太任性了，其实是会把自己给就给玩进去的。但是这个具体要怎么去做的话，那就每个人的拿捏就不一样。 对，每个人的拿捏会不一样，具体的情况也会不同，但是至少我们想说的就是你的女朋友不是那么差劲的啊。而且这个男生我感觉他其实 他蛮喜欢他女朋友的。 对对对。但是我也真的想告诉女孩子们，见过这样的女生，在这个集体的，比如说在社交场合，突然之间就变脸， 成熟度嘛， 然后在人家有家人啊、有亲朋的地方，突然之间脸色就不好看了，别人说一句话呢，自己马上就开始跟别人顶起来了，也有这种女生，在这个。集体的，比如说在社交场合，突然之间就变脸， 成熟度嘛， 然后在人家有家人啊、有亲朋的地方，突然之间脸色就不好看了，别人说一句话呢，自己马上就开始跟别人顶起来了，也有这种，就是我也会觉得这种情商比较低一点的女孩子哈，有的时候会让在座的人都不舒服。不仅仅是让她的男朋友或者让她的先 生，这可能是一个集中的社会性问题吧。80、90后嘛，都是独生子女比较多嘛，所以就从小都习惯了这个以自我为中心，所以长大之后的话，在社交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带出来一些这样的东西。这个只有说吃了亏，然后踩了坑，自己才会慢慢意识到地球不是围着自己转的。 但是身边的人确实应该提醒，只有提醒了，可能改变的这个改变的可能性才会更大一点，而且还是一个适当的、适时的一个提醒哈，不能变成一个吵架，或者说这个两个人一谈到这个问题就谈的就谈崩了，那可能就没有什么效果了。 对，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下面有一位问到一个问题啊，这个女生问到一个问题也挺有意思的。她说：“我想问一下，我今年呢32岁了，然后我以前啊坚决的想找年龄比我大的男生，但是现在发现找年龄比我大的男生挺难的。 哎呦， 我现在就想找年龄比我小的男生了， 更难， 因为我身边有闺蜜找到的就是比自己小的男生，这也给了我一定的启示和启发。我想问一下，32岁的女生找多大年龄的男生合适呢？” 32岁的女生找多大年龄的男生都合适，但是你现在相当不合适，是你32岁了，你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样的，就没有目标，没头苍蝇，这个是最麻烦的。 32岁一般你能够看得上的比你年纪大的男生可能是在40岁左右，40岁往下，比如说35、36、37、38啊，40左右。但这一类型的男生的话，你要你作为一个32岁的女生，你能够看得上的话，他得是一定程度上是比较优秀的，物质也好，精神也好，各方面是比较优秀。那他如果真的那么优秀，你32岁都能够给他打一个优秀的分数的话，那他对那些26、7、8对那女生也会有很强的这个吸引力。也就是说你能够看上的男生，那26、7、8的女生就也能够看得上。但是呢这个你看得上的男生呢，他可能会相比较起来他会去选那些25、6、7更年轻更漂亮的这个女孩。所以就32、33岁的这个女生就会比较尴尬。在这个位置上面， 对。 那如果你因为看到身边的闺蜜有找了比自己小的这个男朋友，是这个姐弟恋，哎，说你就那我也去找个小鲜肉，然后的话，那个我就不用找老男人了，我就找个小鲜肉。那我觉得具体找什么样的男人，这个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你这个这个30岁左右，然后你对你的这个择偶的一个对象，你要跟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一起，这个事情还不是很清楚，我觉得 还不明了，好像自己心里都不清楚 啊。这个比较严重，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也许你最后找来找去啊，没想到啊，原来是他呀啊，早就在身边了，就是逛来逛去，最后逛到他家去了，可能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哈，就是我们。可以就是做个小猜测，因为我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 那你经常遇到比如说像这样30多岁30岁出头了，一过30岁这个线，很多女生就慌了嘛。特别像32岁好尴尬，尤其是女孩子会考虑到我还要生宝宝啊，我要不生孩子啊，我要跟谁在一起谈恋爱，怎么也得谈小一年的时间哈，然后再进入婚姻还得过一个二人世界，我又要生孩子了，就那个年龄的紧迫感已经很强了，特别想这个时间就抓一个人来作为自己的那个。 那婚是结了，但是问题你不要觉得说婚结了以后就万事大吉了，婚结完有婚结完的问题，就是反正人生嘛，就是没有什么地方是没问题的，没有哪个方面是没问题，它一定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所有的问题也基本上都是可以解决的，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你一般都怎么劝这个已经过了30岁的这些女生，或者你一般给他们什么建议呢？ 我会觉得是这个我个人观点哈，我会觉得这个30到35岁的这个阶段的这个女生群体，她是比较难服务的一群人。非常难服务的一群人啊，然后呢他们又都比较优秀，不管是在工作还是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又通常都是比较优秀，但在感情问题上面又会特别的麻烦，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一条腿特别粗壮发达，一条腿特别的萎缩，或者是这个 无力 窄小。然后呢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小骄傲，因为他们在职场都已经去到了一定高度，然后呢在其他方面的话都是受人尊敬的，或者说都是别人的榜样，但是在情感这一方面的话，他的结果又特别的不好，所以你就很难去帮助他，非常难去帮助他，而且他们这感觉说这么一大堆，会让我们这个女同学哈，这个女听众会焦虑感更强了。他们确实30到35，我个人会觉得在婚姻市场上面的话，是一个比较尴尬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因为他们喜欢的男人，小女孩也喜欢。他们喜欢的男人35、6岁事业有成的，然后又成熟又稳重的这种男生的话，哎，26、7的也喜欢。 对。 然后呢这些男人他们更偏向于选择这种26、7的，如果是不了解具体情况的话，就是大概率的来看的话，他们会偏向于选择26、7的。 所以就加强了这个年龄段女生择偶的难度了。 我看了几个身边的遇到的情况，他们都，你知道最后结果都怎么样？最后的结果都是选择了之前的同学、同事、朋友，就是早已经熟悉了的，早就在身边了的。因为他们在这个年龄的女生的话，她的那种可能开拓性、冒险性已经比较弱了，她更多的是一种稳定性，是吧？然后一种迅速稳定，然后呢就是安居立业、扎根的这种感觉更强。然后他们经常说的就是，我没有时间谈恋爱，我已经没有时间再了解一个人了，我已经没有时间再如何如何如何了，所以他们都会往回 往回找，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都是这个经过大脑分析的，但我看到好几对哈，都是跟原来 的 对初中同学、高中同学、大学同学、以前的同事啊、就是反正这种熟人关系，以前的就相对来说很熟，我们就说的知根知底的这种关系，然后成了这样。 也好，这倒是给了我们一个提示啊，各位过了三十岁的女生们，你们也可以回头看看过去的同事里啊、朋友里啊、同学里啊，其实是不是真的一直还有很不错的人，但过去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去考虑人家，现在如果还有机会的话，不妨也可以再去考虑一下。 他是 也许多了一个机会。 北京的一个听众是吧？ 我看不出来，因为现在是给我们发微信的或者是给我们留言的，有一些就看不出地域了嘛，除非他自己特意告诉我们。嗯 嗯，我猜可能是一线城市的。 是吧？ 一线城市，上海、北京、深圳、广州这样一线城市的这种、优秀的大龄的这个 女孩子、 单身的女青年， 多半都会遇到你刚才说的这样一些类似的心态和状况哈。好，谢谢摩卡，今夜思雨时，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天和各位来分享情感问题，我们节目中的嘉宾约会顾问摩卡，魔术的摩，卡片的卡，大家有任何约会的问题也可以去网络上去搜索他了哈。 对，也可以在新浪微博去关注我的微博，对， 是吧？ 或者在微博上面提问都可以。 对对对，魔术的摩，卡片的卡啊，谢谢大家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今晚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结束吗？已经不需要回答，满天的雪在下，将我的心蒸发。如果爱可以放下，为何那么多挣扎？那冷风烙心如刀割，仿佛爱的惩罚。像片雪花为你存在，冰封成依赖。当全世界都把你忘怀，我绝不离开。风雪掩埋不了期待，我只想要给你我一生的爱。要那么多挣扎，冷风也让我更坚决面对爱的惩罚。我终于明白，对你的爱绝不可能更改。我的心像片雪花，为你存在，冰封成依赖。当全世界终于